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还是四级的听力，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dialogue taken from the actual College English Test Level 4。今天呢我们听的是一个对话，它也是选自 CET， 也就是四级考试里边的听力考题。 嗯，我觉得其实说到四六级呢，这种听力的原始素材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哈。 嗯，好。 而且我觉得不光是学习听力，就是你在这个考题中学到的一些词汇啊、词组啊、语法现象啊，啊都是非常地道的，都可以拿过来用在您其他的技能中，比如说写作啊、口语啊，哎，都是可以用到这些词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一直收听我们节目。 那在今天的对话中呢，其实说生词不是特别多，但是它有一些固定的搭配还是很常用的，比如说 to put aside something for a rainy day， 就是把什么东西放在下雨的天啊。这个有的同学如果不知道 rainy day 这个典故的话，可能你就理解不了啊。像这个呢，其实就是在这样的对话中，大家可以看到日常他们使用这个固定搭配和这种成语它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在解释这些成语之前，我想先给大家放一下录音，然后大家听一下。那么从时态的角度来讲呢，不难，就是一般现在时、一般过去时、一般将来时，但是呢它放在一起去花插着使用的时候，你能够用对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那在一会儿听的过程中呢，我想给大家布置一个任务，就是你感觉这个时态是怎么用的，你都听到了什么时态，然后呢这些时态它的作用表达的含义是什么。 嗯， 然后我们在逐句讲解的时候会给大家分析。 好，我们带着这个任务来听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一段听力。 Hi Jane, how's everything going? So far, so good. I've just finished my last exam. Good. The term is coming to an end. Do you think we should take a holiday overseas to relax and have fun? I've saved my tips for my waiter job these past few months, and I should have enough by July. Yes, that's a wonderful idea. I've got a little put aside for a rainy day, but I might need to earn a little more before we go. By the way, what's it like working in a restaurant? Well, it's really tough, as working a 10-hour shift is like hell. I'm not sure it'll suit you, but it's pretty cool if your boss is all right. Do you think we should invite some others to come along? Yes, we could ask Tom and Tracy if they're interested. I haven't been abroad for a long while, and it would be great to go somewhere by the sea. I can't wait. And if Tom goes, we could go sailing.He has a lot of experience with boats, and it'll work out a lot cheaper to hire one if there's more of us to share the cost. So, that's a plan. We'll save as much as we can and go sailing next July. Let's say Spain, but anywhere cheap will be fine. Okay, but first we'd better contact Tom and Tracy and see if they are up for it. If not, it'll be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Questions 12 to 15 are based on the conversation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12. What does the man think of doing? Question 13. What has the man been doing for the past few months? Question 14. What does the woman say she needs to do before departure? Question 15. Why does the woman want to invite Tom?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我们很快就把这段听力给大家放完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我们开始逐句的讲解一下。 上来第一句就有一个特别地道的用法，他说 Hi Jane, how's everything going? 这个 going 其实它不是去的意思，它是进展的意思，也就是每一件事儿进展都怎么样。那通常呢，我们平时日常说话呢，就是怎么样，最近怎么样啊，是指各方面怎么样，所以就是 how's everything going? 它还有一个版本就是 how's it going? 这个 everything 变成 it。也是可以的，口语中非常常见啊。So far so good 啊，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搭配，就是所有的事情到目前为止都还挺好的，也就是一切还好吧啊。So far so good， 这里呢是固定的搭配，也没有什么 the 呀、呀什么都没有。I've just finished my last exam， 这是现在完成时，我刚刚完成了我的最后一场考试。Good, the term is coming to an end. 啊，这个学期呢即将结束。To come to an end， 这是非常地道的表达。通常我们如果自己去翻译说什么事情即将结束，我们就说 the term is going to finish。其实这个是特别不地道的说法。To come to an end， 这个 end 就是一个两个不定冠词，它用的是元音开头的那个 an a n。Do you think we should take a holiday overseas to relax and have fun? 你是否认为我们应该去海外旅行，就是为了放松，并且呢，有得到一些乐趣呢？也就是为了娱乐，for fun， 就是说是为了玩儿啊，去开心的去玩一趟呢？这里头有还有一个地道的用法，就是 have fun 啊。通常来讲呢，就是等于 have a good time。放松的意思 ,to relax and have fun, 你可以放在一起去用。I've saved my tips from my waiter job these past few months. 又是一个现在完成时。那它所跟的时间就是 these past few months, 在这些过去的月份。然后它所攒下的是什么呢 ?saved my tips, 就是攒的是小费。然后这个小费这个工作大家也可以联想到了，一定是在餐厅啊这种服务性的行业工作所获得的小费。于是呢果不其然他说了 tips from my waiter job， 就是从我做适应生这个工作里边所攒下的小费。 And I should have enough by July， 这里看到了 by， 我们之前就讲到了将来时用 by 表示在未来某一时间之前，他说我应该到了七月的时候就能够攒到足够的钱啊，所以他在未来的时间之前他用的是 should have enough。 好，接下来呢这个女生就说了 Yes, that's a wonderful idea， 哎呀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I've got a little put aside for a rainy day， 我有一点点钱就是存在一天被不测风云之用。 A rainy day 就是在需要的那一天啊 ，put aside， 也就是把钱留在有可能需要的一天，也就是留应急的钱。这个 rainy day 是这个含义啊，它并不是下雨天。But I might need to earn a little more before we go。但是呢，可能我需要在这个出发之前呢，再多挣一点钱。Might need to do something。Might 加上动词，其实它是表示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你用 I may 就比较确定了，用 I might 就不那么确定了。By the way, what is it like working in the restaurant? 顺便问一下，在餐厅工作是个什么阵势呢？是什么样呢？就是 what is it like? 这个 it 其实 它指的就是 working in the restaurant， 也就是说 what is working in the restaurant like？ 那因为 working in the restaurant 这个音节大大超过了三个音节，所以呢，它就用一个形式上的主语去代替这个 working in the restaurant， 用 it。好，他说那这个好主意我也存了些钱呢，被不时之需，走之前我可能还要多挣一些钱，顺便问一下在餐厅工作是怎么样的。 Well, it's really tough、这个 tough 它就是非常艰难的意思、啊、说这个工作很艰辛的。 As working a 10-hour shift is like hell、就如同什么呢，因为这个 as 就是表示不是那么明确的因果关系用，就是因为在十个小时一个班这样的工作情况下就像地狱一般，也就是说这个工作的量还是很大的。所以这里面的 shift S-H-I-F-T 就是一个班、有多长时间，比如说有的时候一个班是八个小时，一个班五个小时，这就是 one shift。 那么 an 8-hour shift 就是八个小时的一个班、10-hour shift 就是十个小时的一个班。那这里边的 8-hour 也好 10-hour 也好，中间都要放一个横线做组合的形容词。好，那么 10-hour shift, working 10-hour shift, 这个 working a 10-hour shift 就是工作十个小时的这样一个班，它没有介词，这就是一个固定的用法，好像感觉这个 work 是一个及物动词一样啊，干十个小时的一个班的工作。 It's like hell,、就是如同地狱一般。 I'm not sure if it will suit you, 我不太确定这是否适合你。But it's pretty cool if your boss is all right. 但是呢，如果你这个老板比较好的话，这个活还是很酷的，还是很棒的。Do you think we should invite someone others to come along? 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也邀请其他人一起去这个海外旅行呢？ To come along, 这就是一个比较地道的搭配。通常我们自己写可能就写 to invite others to join 或者是 to come， 但是不会想到 come along， 这个 along 的拼写是 A-L-O-N-G， to come along， 一起去。 Yes, we could ask Tom and Tracy if they are interested、要是 Tom 和 Tracy 也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问问他们。 I haven't been abroad for a long while、我一直以来很久了都没有出过国，这里用的是现在完成时否定 I haven't been abroad， 就是在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没有去。 And it would be great to go somewhere by the sea、如果要是能去一个有海的地方那就太棒了。又出现了 by the sea 这个介词，就是在海边的意思。 I can't wait， 我都等不及了。 And if Tom goes we could go sailing， 如果 Tom 也去的话呢，我们可以一起去坐帆船航海。这里有一个主将从现又出现了、从句 if Tom goes 用的是现在时单数第三人称，用 goes， 然后 we could go sailing， 这个 could 也表示不确定。你看他说的都是现在的将来的时间，但是呢 can, could, may, might 他会用这些细微的时态的差异来表达他的愿望、还有对于事情到底他的确定性是多大。 He has a lot experience with boats， 他呢对于船只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 And it will work out a lot cheaper to hire one if there's more of us to share the cost、这个 work out a lot cheaper 就是计算出来最后会便宜很多。什么东西呢？就是去雇一个人，也就是说你雇一个人去教他航海啊，学习这个帆船驾驶啊，如果大家去的人数多的话，分摊下来就更合算了，这是他的意思。 There is more of us to share the cost， 分担这个成本啊，这是英文的表达。所以你看人家一说吧，感觉没什么生词，表达的含义呢非常丰富，如果让你自己说呢就不那么容易说清楚。So that's the plan、这就是我们的计划了。 We'll save as much as we can， 这里用的是 as、就是尽量多 as much as 加上一个句子，就我们所能做到的尽量多， 我们去省这个钱 and go sailing next July， 然后在七月份的时候去航行。 Next July 不见得是明年的七月，而是指 the coming July， 就是未来即将到来的那个七月份。比如说你现在是六月份，那你说 next July 就是一个月之后的这个七月份。如果你现在是八月份，你说 next July 就变成明年的七月份。 Let's say SpainOr anywhere cheap would be fine. Let's say 就是举例子，比如说的意思啊，比如说去西班牙，或者呢找一个比较便宜的地儿就可以了。Would be fine 就是 would be okay 的意思。Okay, but first we'd better contact Tom and Tracy. We had better do something. 就是我们最好怎样啊？好吧，那我们首先最好还是联系一下 Tom 和 Tracy and see if they are up for it. 这个 up for it 就是对什么事情有兴趣，愿意干什么的意思，就是看看这俩人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去航行。If not, it will be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如果他们不感兴趣的话，那一切就应该重新规划了。这里边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不是说返回到画板，而是说回来重新规划的意思。这也是一个固定的用法，一个成语。所以这一段里面出了几个成语了，从 rainy day 到 back to drawing board， 是吧？到 come along 等等。好，希望这些语言点呢，大家在明白的基础上能够做到自己去使用。好，那我们讲解之后呢，还要说说问题，他一共给了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What does the man think of doing? 那么这个男士打算做什么呢？ 嗯哼。 The second question, What has the man been doing for the past few months?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这个男士一直在做什么事？ 好，这里面用的是完成的进行时。What has the man been doing? 那你回答的时候也要用完成的进行时。第三个问题 ,What does the woman say she needs to do before departure? 这个女的她说在出发之前她应该做什么。And the last question is, why does the woman want to invite Tom?为什么这个女士要邀请 Tom 呢？好，那我们带着这几个问题以及刚才讲解的语言点再给大家放一遍录音，希望这次呢大家听的时候关注到语言点和问题的答案出现的地方。 Hi Jane, how's everything going? So far so good, I've just finished my last exam. Good, the term is coming to an end. Do you think we should take a holiday overseas to relax and have fun? I've saved my tips for my waiter job these past few monthsAnd I should have enough by July. Yes, that's a wonderful idea. I've got a little put aside for a rainy day, but I might need to earn a little more before we go. By the way, what's it like working in a restaurant? Well, it's really tough, as working a 10-hour shift is like hell. I'm not sure it'll suit you, but it's pretty cool if your boss is all right. Do you think we should invite some others to come along? Yes, we could ask Tom and Tracy if they're interested. I haven't been abroad for a long while, and it would be great to go somewhere by the sea. I can't wait. And if Tom goes, we could go sailing. He has a lot of experience with boats, and it'll work out a lot cheaper to hire one if there's more of us to share the cost. So, that's a plan. We'll save as much as we can,and go sailing next July. Let's say Spain, but anywhere cheap will be fine. Okay, but first we'd better contact Tom and Tracy and see if they are up for it. If not, it'll be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Questions 12 to 15 are based on the conversation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12. What does the man think of doing? Question 13.What has the man been doing for the past few months? Question 14. What does the woman say she needs to do before departure? Question 15. Why does the woman want to invite Tom?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很快呢我们就把这段录音又给大家放了一遍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一下这段录音中最后的这几个问题。 What does the man think of doing? 这个男的呢他琢磨着要干什么呢，也就是说他计划要做些什么呢。 The man actually is planning traveling to overseas, probably to a place where he can do some sailing. 他想的是呢找一个地方去旅行，而且呢找一个可以去乘帆船旅行的地方。 Obviously, the place should be abroad. 同时呢这个地方呢还应该是在海外。Question number two, what has the man been doing for the past few months? 那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这个男士一直在做什么呢？ He has been saving the tips from working as a waiter in a restaurant in the past few months. 他呢，过去几个月以来一直攒着他做侍者、做服务员所得来的小费。Question number three, what does the woman say she needs to do before departure?这个女的说她出发之前还应该做什么呢？The woman thinks that she probably needs to make more money before the departure, before the trip. 就是她在出发之前还应该再去挣一点钱。Right now, she has saved a little money for the rainy days. 目前呢她节省了一些钱，只是用于万一有什么急事出现的时候去花。The last question, why does the woman want to invite Tom? 为什么她要邀请 Tom 去呢？其实这里面谈到两个原因，一个是呢 Tom is very familiar with anything related to boat. The second reason is that with more people going, they can share the cost. 她说越多的人去呢，他们就可以分担这个成本，所以它是两个原因。You can say that there are two reasons for the woman to invite Tom. The first reason is that Tom is very knowledgeable about boats. 他对于船的事情非常的清楚，有很多的知识。Number two is that with more people going on the trip, they can probably share the cost of hiring someone to teach them how to do the sailing.有更多的人教他们去驾驭帆船这个成本。好，以上这些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听力中所了解的信息、词语以及固定搭配用法和问题。下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咱们来回忆一下这一段中所用到的一些成语。首先一个呢就是咱们来造一个句子哈，说我这些钱不能用在旅行，因为这些钱我是应急之用。那你可以说With the money, I cannot spend it on trips for fun, on traveling, because this money is for the rainy days. 好，你也可以说 I put aside some money, not for traveling, but for rainy days. Put aside 就是攒起来的意思，就是等于放在那儿存着。接下来一个词语就是 to come along, 就是一起去的意思。好，我给大家出一个场景哈。我们能不能一起参加下一次的雅思考试呢？ Can we come along to take the next IELTS test?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用法哈。再来啊，我们去看电影，你要不要一起呀？ We are going to the cinema. Are you going to come along? 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用法，就是你问人家要不要 join 的意思。好，接下来一个词呢，就是 work out 加上数字。比如说我们买了电脑又买了手机，这一堆钱加起来是10,000块钱。你可以说 We bought a cell phone. We also bought a notepad computer. Both of these work out 10,000 yuan. 这两样东西加一块是10,000块钱，就是 These two items work out 10,000 yuan.你就直接加钱数就可以了。所以 work out 其实是有计算出来得出总数的意思。再来啊，如果你在商店里边买了10样东西，你结账的时候你问这些东西总共多少钱呀，你用 work out 应该怎么造这个句子呢？ How much do these things work out? 对了， 这些东西一共多少钱，当然它必须使用在具体的情景下， 没错， 对方才能理解哈。 总而言之是要经过计算然后得出一个数是这样的概念，是 work out。 当然了 work out 它还有锻炼的意思，比如说 do you work out